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这陶干果然是不同凡响，一出马就旗开得胜。他不仅找到了姜文章失踪的儿子，还找到了追踪毛路的关键人物，一个黑和尚。狄仁杰马上开始审问。这黑和尚交代说，他看见毛路鬼鬼祟祟的把一把斧子和一个木箱子埋在了一个树下，腰里边还揣着一大笔钱。这黑和尚上前询问，毛路就骗他说是在石佛寺的棺材里边捡的。黑和尚信以为真，到了才发现自己上当了。黑和尚的交代虽然简短，可这足以说明毛路正是杀害毛福的凶手。只是他把毛福的尸首放进了刘月娥的棺材之中，那这刘月娥的尸首又跑哪去了呢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赴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湖中惨案第八集。公堂之上，这黑和尚的交代正说明毛路亲手杀了自己的哥哥。狄仁杰把黑和尚押进官府大牢，又嘱咐江右弼回家好好的休息。退堂之后，狄仁杰和陶干、乔泰、马荣回到书房。狄仁杰捋着胡子，有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。没错，这毛路是杀了毛福，他埋在树下的木箱子就是毛福的木匠工具。按照常理，这毛路看见石佛寺停着一口新棺材，他只需要把棺材撬开，把毛福的尸首往棺材里边一扔就得了，人不知鬼不觉的。然而他却费尽力气把刘月娥的尸首挪开，再把毛福装进去，这不合常理呀。那棺材虽说简陋吧，可是放两个人绝对没问题。再说了，毛路没事带着一具女尸干什么呢？这也不方便逃跑啊。陶干捻着左脸上的三根毛，眼珠子转了几圈，依我看呢，会不会是在毛路之前就已经有人把刘月娥的尸首给偷走了呢？要不然这尸首不能自己爬出来呀。突然狄仁杰猛一拍桌子，陶干，刘月娥没死，正是他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。 陶干这三个人呐、大吃一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间大伙瞠目结舌。马蓉不相信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大夫给刘月娥验过尸，装进棺材有半天了，这人死了还能复活吗？还能自己爬出来？狄仁杰显得很激动，没错，仵作说的有道理，刘月娥这类病情大多数是长时间的昏厥，跟死了没什么两样，过几个时辰这病人就能清醒过来。这刘月娥正值年轻，一时假死也是合乎情理的，以前有这种案例的记载。狄仁杰这点提醒给大伙打开思路，可是仔细一想也不对呀、这刘月娥被钉在棺材里，就说没给憋死吧，他流了那么多的血，哪来的力气把这棺材给顶开自己爬出来呢？其实这些疑问狄仁杰心里已经想明白了，这是物有偶然，事有凑巧。刘月娥入殓非常仓促，那棺材是薄木板钉的，露着缝，这样人在里边不至于憋死。而当刘月娥半夜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恰好毛鹿带着毛福的尸体来到这儿，听见棺材里边有动静，又分辨出是一个女的，一时间也就不害怕了，大着胆子就打开了棺材。就这样，毛鹿挟持了刘月娥，把毛福扔到棺材里了。况且那天在龙门酒店，狄仁杰听一个乞丐说，毛鹿有一个女人，就藏在一家窑子里，这不正印证了这种推断吗？四个人是你一言我一语，推断出了案情，可这一切还需要走访调查，才能证明推断是否正确。狄仁杰当即吩咐乔泰去那家窑子，把老鸨子提来审问。不大一会儿，乔泰带着老鸨子回来了，狄仁杰一番的审问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老鸨子的供认跟他们的推断一模一样。狄仁杰长舒了一口气，各路证词都说明现在毛鹿带着刘月娥已经去了橡树滩，只是这橡树滩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乔泰、马蓉摇摇头，谁都不知道。陶干看了一眼狄仁杰，老爷，我倒是听说过这个地方，这橡树滩是临县的一处芦苇荡，那里边遍地芦苇，水道复杂，历来是强盗水贼的老窝。我听说现如今那儿的强盗得有400来号，他们拦路抢劫过路的商船，风高放火，是月黑杀人呐。临县官府老爷也不敢管，睁只眼闭只眼，任凭他们胡闹。狄仁杰皱皱眉头，清平世界岂容这些盗贼横行霸道？乔泰、马蓉，你们可有什么好方法吗？马蓉显得跃跃欲试，老爷，我想跟乔泰乔装打扮，变成强盗混进去，摸清里边的情况，等找着机会了咱来个里应外合，老爷您意下如何？乔泰也点头同意。狄仁杰看着手下这两位得力干将，拍拍他们的肩膀，你们两个去吧，互相还能有个照应，只是不知道这帮盗贼跟黑龙会有没有关系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剿匪，你们两个要万分的谨慎，见机行事，万万不可因为一时疏忽延误了大局啊。狄仁杰好一番叮嘱，乔泰、马蓉这才出发。乔泰、马蓉走后，狄仁杰又开始思索起杏花的案子。杏花之死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刘飞波，虽然有很多谜团没解开，可对付黑龙会要等拿到证据再抓人恐怕就晚了。 狄仁杰立马吩咐陶干带人去捉拿刘飞波。陶干一听愣了，捉拿刘飞波？老爷，咱手上没有他犯案的证据啊，一旦说抓错了再放，到时候这可不好办了。狄仁杰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捉拿刘飞波依据是反作法，他诬告江文章父子杀人，依照法律应当反作，这个理由还不够抓他的吗？所谓反作很好理解，咱打一比方，比方说吧，有人告您杀人了，实际上您没杀人，哎，那个诬告您的人就得承担反作的惩罚。刘飞波诬告江文章父子杀了他的闺女，这一条足够把他抓进大牢了。其实这刘飞波跟杏花之死、跟黑龙会有没有关系，狄仁杰自己也不清楚，他这步棋呀，就是要赌一赌，大胆的搏一回。陶干明白了狄仁杰的用意，带上衙役直奔刘飞波的宅院，狄仁杰又派出一队人马去捉拿牙快万一帆。等人都走了，狄仁杰从抽屉里边拿出那本棋谱，他翻开最后一页，细细的琢磨，顺手从柜子里边拿出棋盘，照着棋谱的样式摆好了棋子儿。这杏花临死的时候手里死死攥着这个棋谱，要破解杏花之死就得先解开这个棋局。可是这棋局是70年前韩隐士留下的，多少高手都不曾破解过，杏花他又不会下棋，他拿着这个棋谱干什么呢？狄仁杰忽然灵光一现，莫非说这棋谱根本就不是下棋用的，而是一个哑谜，一个猜字游戏？狄仁杰看着棋局，这幅图像有如阴阳八卦一般奥妙深藏。狄仁杰试着走动黑子儿，可走了十来步这棋就死了，他改走白子儿，走来走去也不对，这白子儿也死了。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阵烦躁，他一把推翻了棋子儿，打算重来。花开两枝话分两头，且说陶干带着衙役到刘飞波家里拿人，刘府的下人看见官府来人了，一个个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四处躲藏。陶干眼疾手快抓住一个老管家，我们是奉县令之命传刘飞波到衙门口问话，刘飞波呢？老管家战战兢兢，哎，官爷您放了我吧，我家老爷在后花园假山那看书呢，您自己找他去吧。陶干放开了老管家，带着人直奔后花园。来到假山前边，只有一把躺椅放在那儿，不见刘飞波的人影。陶干又立马带人冲进书房，书房的门紧锁着。陶干不慌不忙，又打袖子里边掏出一把长钥匙，捅进了锁孔，左右晃动几下，咔嚓一声，这锁打开了。刘飞波的书房里一片狼藉，书啊是散落了一地，抽屉柜子都敞着，值钱的东西都让刘飞波卷走了。陶干仔细勘察，奇怪的是这刘飞波的账本也不见了，这更说明刘飞波暗地里有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陶干带着人马回到县衙，这个时候衙快万一帆已经被抓回来了。陶干把刘飞波逃跑的情况禀告了狄仁杰，狄仁杰心中已经坏了，自己走错了一步，放走江右弼，打草惊蛇，惊动了刘飞波，让他先跑了。狄仁杰是悔恨万分，好在这万一帆没跑了，及时抓回了县衙。狄仁杰立刻命令衙役去传梁宜德升堂审问万一帆。这个时候天色已经黑了， 公堂之上灯火通明，万一帆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，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，万一帆，你知罪吗？万一帆抬起头来，直勾勾地盯着狄仁杰，大人，小民所犯何罪呀？大胆，你在公堂之上做假证，欺瞒本县，本县已经查明，是你厚着脸皮要把女儿嫁给姜文章之子，可公堂之上你反而诬告姜文章，本县说的可否属实啊？万一帆呢，不屑地轻笑了两声，哼，哦，原来老爷说的是这个呀，这个小民承认是做了假证，甘愿受罚。狄仁杰淡然一笑，随即绷起脸来，还有，本县已经查获你哄骗梁老相公让他变卖家产，所得银两全在你那儿保存，这可是事实啊。万一帆抬头看狄仁杰一脸的寒霜，他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哦，这事儿老爷您就是捕风捉影了，小民是刘飞波的牙快，做什么买卖那得听我们掌柜的意思，我呢就是个中间人，赚点养家糊口的小钱儿，哪能吞了梁老相公的银子呀，这事儿您可以叫刘飞波过来作证啊。狄仁杰冷笑了一声，哼，本县不妨告诉你，你说的那个刘飞波他已经卷钱跑了，就连账本他都卷走了，哪还能给你作证呢？万一帆一听这话，顿时瘫软在地，脸色苍白。不可能，刘飞波跑了，他扔下我跑了。狄仁杰往前探了探身子，万一帆，你要是再不老实交代，这罪名可就都扣到你头上了，你呀还是从实招来为好。万一帆这个时候啊，就跟丧家犬一样，脑袋也耷拉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小民之前说的全部算数。老爷，求您让我安静片刻，我想想，您再审行吗？狄仁杰一看万一帆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，马上就会招认罪行了，于是就点头答应，把他押进大牢。打算一会儿私下里审问。狄仁杰和陶干回到书房，两个人喝着茶，狄仁杰嘱咐陶干，这万一帆的口供十分重要，公堂之上不方便，一会儿你把万一帆带到这儿来审问，有了他的供词咱们就好办多了。狄仁杰正说着呢，忽然间牢头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。 老爷不好了，这万一帆他自杀了。 狄仁杰手中的茶杯一抖， 什么自杀？ 他怎么自杀的？牢头嘟嘟囔囔， 万一帆是中毒死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一块枣糕，这万一帆吃了一口就七窍流血死了。 狄仁杰气急败坏，枣糕？有人进牢房给万一帆送东西？牢头摇摇脑袋， 不是，县衙大楼没有您的许可外人不能进，可是卑职也糊涂了，不知道这块枣糕是哪来的，卑职耽误了老爷的大事，您惩罚我吧。 狄仁杰没工夫跟他较劲，带着陶干就赶往大牢。昏黄的烛光之下，万一帆躺在一扇门板上，嘴唇青紫，七窍流血，都已经凝成血块了。 陶干用一张纸拖着那块剧毒的枣糕递给狄仁杰，那枣糕啊已经被咬去一个角了，形状呢跟市面上卖的没什么两样。狄仁杰举起枣糕对准蜡烛仔细观瞧，忽然他惊诧地发现枣糕上面竟然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。黑龙会，狄仁杰心里咯噔一下，他顿时明白了，枣糕上这条黑龙正是给狄仁杰看的。狄仁杰只觉得一股火气从脚底直窜而上，我这个清水衙门里头竟然也藏着黑龙会的党羽。狄仁杰马上把大牢里所有的衙役，包括送饭的看门的，都给仔细搜查了一遍，可是查了半天也没发现是谁送进来的。狄仁杰刚上任没多久，也不敢大动干戈，怕伤了全局，临了只好宣称万一帆畏罪自杀，择日入殓下葬。第二天陶干去街市上逛了一圈，回来禀报说这汉元城里谣言四起，人人自危，说是有一场大祸要降临，有钱的都收拾细软逃难去长安了。狄仁杰心急如焚呐，他又何尝不知道黑龙会随时会起事，如果他动作不快，到时候汉元城就会变成战场，生灵涂炭呢。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受苦吗？可是现在狄仁杰在明处，黑龙会在暗处，这一场灾难又该如何避免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读到书上哭，好想哭，爸爸爸爸爸，老师背书后面。